广播电台，我自己也是广播电台的听众，因为当时我在上中学，所以我们每天中午那个时分，就是有一个播音员，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叫李野墨，他会讲半个小时。当然，这是首先是一个方式，推动了这部作品被广大读者能够了解。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内容，他写的是就是年轻人的成长，就尤其是孙少平、孙少安这两个兄弟，他们的这个成长中所遇到的波折。而一部好的作品，最重要的是就是普通读者、普通听众能够从这个作品里边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现在和自己的未来。所以我相信大部分当时的年轻人会为孙少平和孙少安的情感和他们的成长所激动，然后不断地被吸引到他们的故事里边，既那些故事既是孙少平和孙少安的故事，也是当时那些青年们的故事，所以会深深感染亿万人民吧。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现在这部小说是要印100万套的每年哈，而且呢，至今一共是印了1700万套， 对对对， 这是一个真的是令人震惊的数字哈。 对， 通过张教授的介绍呢，我们对《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和时代背景到底是怎么样的？这其中的人物故事为什么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能温暖和激励一代人的这个人心啊？甚至说呢，与时俱进，还在为我们今年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年轻人所拜读哈，稍后我们会继续聊。 平凡的世界与改革开放40年。平凡的世界是中国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100万字的小说，这是一部全景式的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全书共3部。该书以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10年间为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其中孙少平是一个穷困的农村青年，然而他又是有知识的农村青年，务实，勇于听从精神的召唤。无论是吃着高粱面馍喝着剩菜汤的高中生活，还是下地务农的农民生活，甚至走出土地后的打工生活，孙少平身上都昂扬着精神的高傲，挥洒着灵魂的矜持。在平凡的世界中，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现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我们就就着上一节的话题来说一下哈。 好， 说这个刚出版的时候其实反响并不是很大，尤其在文学的这个圈子里哈。那是不是从您了解的这个状况来说，后来因为他是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也就是说又得到了一个极大的认可，那是不是这个文学评论对这部小说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呢？ 是的，但是就是在他当时发表的时候，就是中国文学他正在经历一个先锋写作，因为当时大家都是希望从国外的一些写作技术来创作作品。那路遥在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写作场域，他其实是一个特别有独特追求的人。他跟其他作家不一样的地方，他秉持的是现实主义写作。然后他的老师，就他特别尊敬的老师是柳青、所以他写《平凡的世界》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向柳青致敬，他要写出像柳青那样的创业史的一个现实主义的史诗作品。那么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路遥是非常艰苦的，就是他的这个文学追求在当时并不是特别受到认同，但是他自己有一个特别强大的一个信念，要把它写出来，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诗。所以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做大量的工作，比如他因为作品里边讲到了写到了100多这200人，然后他就要去采访那些省长、省委书记，然后还有到普通老百姓，然后要翻阅大量的报纸，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他写完以后呢，就是因为当时那个潮流不是这样的，所以批评很多，当时的评论界给予的那个关注不够。但是也就是一部作品它是不是受欢迎，它不是光由评论界说了算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平凡的世界》出版，就是尤其是在广播电台这样就是发表以后，

没错，就像嘉宾所说的，其实一部作品能够让人变得更好，我们可以说是这是所有作品的底线所在，但其实如果说一部作品能让很多人变得更好的话，这可能是它的上限所在，或者说它的这个顶峰之处。平凡的世界这个小说其实创作我们都知道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的，我们这个有一个网友 Rocking 就说，听说路遥花了这个很多年的时间来创作这个小说，也有人说他就是用生命在写作，甚至说有人说路遥英年早逝就是因为有太多的呕心沥血在这部作品上，您觉得这样的说法？ 首先就是路遥的确用了非常长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因为一部作家他要写出这样的一个史诗性的，因为三卷本嘛，然后他写的时候他要用很多的资料去整理，所以大家知道就是他的一个背景资料，就是路遥这个平凡的世界讲完以后，电台讲完以后，当时比如说像我作为听众，我就特别不希望这个结束，就是还希望再听下去，但是故事已经结束了嘛，所以就是当时路遥写了一个早晨从中午开始这样的一个，就是自己怎样创作《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一个手记，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依然在播了这样的一个，所以从那个故事里边可以听到，就是路遥他为写这个作品就是真的到了呕心沥血，他翻资料，翻很多资料，然后用半年一年的时间在图书馆里边，所以他的手就是因为弄那些资料他的手都起了茧，然后呢他因为一个作家要写作，他要全身心贯注的到一个地方去，然后跟所有的人就不打交道，所以他到了一个地方然后自己去写作，他写的累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细节就是他写的累的时候就要自己在外边去做一个自己创的这种体操，让自己稍微锻炼一下，但大部分时间是没日没夜，因为就是他的创作激情到了的时候，他的身体，他的精神支配了他的身体，他就会不断的去写，这个对他的身体肯定是有摧残的，就是。但是也要说就是路遥他写作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是一个人最好的时段，就是说他是42岁去世的嘛，他前边就是30多岁40岁的时候创作，按说他的身体应该可以扛得住，但是他自己有一个家族病，就是他的肝硬化。他本身就有这样的病，就是说在本来他这样的病他应该休养，不应该这样去写作。所以我想说就是说他创作《平凡的世界》加速了他身体的一个损坏，所以从今天看起来的确是他用生命写作了这部作品。 是，确实是让人很扼腕叹息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世界里的平凡的世界里人物的刻画吧。我觉得之所以让大家这么喜欢，肯定是因为一部文学作品它毕竟是文字，也就是说我觉得一个成功的文学作品肯定还是要让里面的角色活灵活现的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活起来的，我们最好是能在脑海当中看到那个人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一个网友叫这个Lura 的网友说，像少平一样做一个对精神世界一丝不苟的人，也想像少恩一样做一个对现实生活脚踏实地的人，看来他对这两个角色还是有自己的总结的。那您对书中哪个印象最深呢？ 就是从我的个人的感受来讲，我更喜欢孙少平。因为孙少平他是那种有精神生活的人，他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然后他希望有自己的情感生活，这种情感生活包括他和他前面就是中学时代他也受一些伤害，就是失恋呀，然后就是被人瞧不起，然后呢他因为热爱文学，然后他跟一个女孩叫田晓霞，这是这部作品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情感的线索，所有优秀作品一定要有爱情元素，孙少平和田晓霞之间有一个非常凄美的一个爱情，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就是他们两个其实是家庭之间是有障碍的，就是这个女孩她是一个高干家庭，然后县长的女儿，后来她是省委书记的女儿，孙少平是这样的一个穷苦家庭，但是这两个人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边他们可以相爱， 但今天这个他们相爱的土壤都不存在了，就是你很难想象到一个农民工和一个省长女儿能够认识，这件事情本身不存在，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存在的。然后他们两个是因为热爱文学，然后两个有非常好的一个探讨的一个话题。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们两个在那个黄原县城的那个草坪上，在黄昏的时候躺着，就是当时少平特别想念田晓霞，然后在那儿想，就是身边开着花草，红的绿的那种野花，然后想起他心爱的姑娘，然后想起他心爱读到的那些书，是个特别忧伤的一个画面。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部小说最后就是它的结尾，田晓霞有一天他去采访，就是一个水灾，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作为一个省报的记者，然后他因公殉职了。那么这个作品最大的一个悲剧就在这里，就是比如说电台前一天说那个田晓霞的电话来了，然后就是关于田晓霞电话来了，然后就第二天才会听到这个故事，然后那整个晚上就非常辗转反侧，这样的一个爱情，因为大家所有的人都希望这两个美好的青年能够在一起，但是他们没能够在一起。我觉得整个孙少平的成长过程中，他是情感的成长，就他不断的就是慢慢意识到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到煤矿，然后跟另外一个女性，然后开始相爱，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会让我们意识到，就是你生活中不断遇到你的情感，然后你遇到情感，你怎么样去爱，怎么样去遇到爱人和怎么样去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孙少安的情感生活是另外的，因为他是发家致富，然后就是一点点勤劳，然后最后就变成了万元户，然后一开始跟自己相爱的女人不能结婚，然后他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但是那个女人又特别爱他，最后他们两个成了相濡以沫的爱情。他写了两种爱情方式，那个在当时对所有的年轻人来讲，他都是有，我知道我的朋友有的人喜欢孙少安，有的人喜欢孙少平，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爱好文学，所以我更喜欢孙少平。 是这样哈，从这个两条感情线路的角度，我们展现了一个角色的刻画哈。其实《平凡的世界》是我们都知道，他写作背景是他的想要描写的时代是以中国的这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这10年间为背景的哈。所以说这部作品呼应的也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个时代，当时的这个他想呼应的社会现实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想到就是80年代或者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唯一一本书就是《平凡的世界》，原因很简单，就是它非常真实的再现了我们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那些波动。我觉得80年代的人，他有一种很昂扬、很向上，然后有理想主义，然后相信未来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那里边的那些人，他们首先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情感关系，就是孙家每个人都是相亲相爱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相信勤劳致富，然后在80年代的时候，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发生了非常重要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就是改变了人的命运，每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里边都是受益者。都是受到，就是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或者是情感生活。我觉得它非常真实的再现了那个时代人民的那种向往，那种追求，然后那种生活状态一点点发生变化，非常细微的真实的再现了。所以当我们回想起那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部作品，而且它最重要的是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写的是普通人，就是写的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所以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喜欢，就是你在这部作品里边你会看到自己，比如看到我，看到他，看到父母，看到爷爷奶奶，这些人都在这里边。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包罗万象或者百科全书的这样的全景展现了8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最初的那个生活变化。当然一个生活变化更重要的是精神生活的一个变化，一点点我们每个人每个年轻人每一个家庭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样的一个信念支撑着

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坛的骄傲。从1977年开始评选的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已历九届，其中有三部长篇小说出自陕西作家之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陕西作家就呈现了良好的创作态势。柳青的《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作品都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万物复苏之际，人们开始寄希望于年轻一代。1982年路遥推出中篇小说《人生》，随后陈忠实、贾平凹、莫深等作家的作品纷纷问世。陈忠实的《康家小院》带有反思色彩，贾平凹的《满月》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真相，莫深的《人民的歌手》走出了陕西作家单纯写农村题材的范畴。1988年，贾平凹推出长篇小说《浮躁》，引起轰动。在贾平凹完成《浮躁》的同一年，路遥推出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1992年，陈忠实完成了《白鹿原》，贾平凹创作了《废都》，京夫改定了《八里情仇》，陕西作家一下子打响了文坛，打造了至今依然亮丽的文学陕军品牌。 好的，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就是这样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刘聪、金志、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最后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首都博物馆启动三期近现代藏品征集，其中和老手艺相关的藏品是重点。百年老手艺是老北京城市文化、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儿时的回忆。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传统老手艺正在渐渐失传。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来说说北京老手艺中的故事。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灰斑鸠，顾名思义，我全身都是灰褐色的，翅膀上有蓝灰色斑块，尾羽尖端是白色的。我的虹膜是红色的，眼睑也是红色的。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后颈处有一道半月形黑色领环，特别的醒目，所以有人也叫我们灰鸽子。 我们灰斑鸠是鸟类世界中最大的种群之一，原分布于温暖带地区的欧洲部分地区、中亚、中国和缅甸，是一种留鸟。留鸟的意思就是终年生活在一个地方，不随季节迁徙的鸟，意思就是留下的鸟，比方说喜鹊、麻雀等。北方留鸟均为耐寒种类，比方说我们灰斑鸠，而且我们的性格特别温顺。 我们经常栖息在农田以及村庄，栖息于房子、电线杆以及电线上，对人类并不戒备，在人类的居住区周围经常能够发现我们。我们灰斑鸠是群居物种，主要以各类植物果实和种子为食，也吃草籽、农作物谷粒和昆虫，在谷类等食物充足的地方会形成相当大的群落。 来仔细听听我们灰斑鸠的叫声，听见了吧，是咕咕咕，第二声较重并且重复多次。灰斑鸠被论证是家养环鸽的野生祖先，因为我们可以与环鸽交配并繁殖后代。我们在中国分布于华北和西北地区，也有见于长江下游和华南地区的记录，国外分布于欧洲东南部、中亚、印度、缅甸和日本等地。 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身影啊，比如说大兴的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是北京的3A级景区，是目前北京投建规模最大、品种最多的南国北种的种植基地之一，也是北京市的重点关注项目。 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占地约300亩，联动温室面积达到了64300平米，50个温室大棚， 在园区您将领略稀有热带亚热带名优水果珍奇花木。景区内主要景点有姆帕密帕古树馆、蒙巴拉纳西热带植物馆、土司堡民族展览馆和恐龙馆、孔雀馆、特色商品区等。儿童玩的项目有儿童迷宫、丛林历险记等。景区内森林繁茂，蔓藤缠绕，奇花异草争奇斗艳，溪水、喷泉、植物、动物构成了一幅瑰丽的热带雨林景观。 热带植物观光厅是北京雅鲁谷热带植物园的主要景点，它的内部收集了热带的观赏植物、热带濒危植物、热带药用植物上千种。无论四季更替，游客只要一步入景区，就可以尽览热带雨林的浪漫风情。而且也有很多和这个相关的小鸟，您可以看到，因为我们鸟类都喜欢枝叶繁茂的地方嘛。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当微风送花草清香，正是我想你的季节，远方的家是否无恙，江水日夜流淌。当风筝已满天飞雪，曾是你望眼欲穿，往日时光匆匆流水，带你奔向何方？我心中的世界竟是如此遥远，不知不觉中已离家千万里。此刻灯火辉煌，多想与你分，却再也不能回到你身